比和好，比如垃圾分类，变废为宝，举手之劳，生活更好。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为北京的环境做点改变。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二十分贝， 坐看云起时。 三十分贝， 清泉石上流。 五十分贝， 谈笑无还期。 五十至九十分贝， 控制噪音污染，创造诗意空间。 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鸡蛋。 杨和尚，我在这儿呢。 这份乱呢。 喂，我姓骆，我叫骆嗦。 就当我们不认识，从来也没有见过面。以后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我要想让你陪我回去。 我不想。 快点。 嘿，看电影呢，别说话行吗？ 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看电影呢。 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为何不多些艺术？当您走进影剧院音乐厅时，请关闭手机或置于静音，尊重他人，尊重艺术。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周杰。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中国京剧院建院50周年剧目展演的一些情况。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一些嘉宾，他们是中国京剧院的著名导演，这个孙桂元导演。孙老师您好。 你好。 嗯，好，另外一位呢是中国京剧院的一级演员耿巧云。 你好。 嗯，那耿巧云呢不止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了，大家 对 你是非常熟悉了。 啊， 那么另外一位呢是中国京剧院的一级演员江启虎。 你好。 嗯，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今天呢到场的还有中山公园音乐堂的演出经理啊，徐坚，徐经理。 嗯，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嘉宾呢来到节目当中呢，主要是跟大家来谈一谈中国京剧院的建院50周年剧目展演的一些情况。那么应该说呢，谈到中国京剧院建院50周年，如果要是单从这个题目来讲的话呢，太大了。 啊，这个今天呢，我们关于这个题目呢，只是点一下，主要呢还是介绍呢，就是为了庆祝这个中国京剧院建院50周年呢，它其中的一个内容就是剧目展演，是吧？确实，这个中国京剧院呢已经走过了50年的路程，应该说风风雨雨。它推出了很多的经典剧目，同时呢也有很多大家非常欢迎的一些表演艺术家，真是。可以说呀，这个为京剧的发展呢付出了很多啊，而且呢也很多的经典剧目呢被大家所熟知，啊，那么首先呢，我想请这个孙导演啊，就咱们这个中国京剧院建院50周年，关于这个庆祝的活动的一些情况呢，大概做一个介绍，好不好？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京剧院建院50周年大型演出系列演唱会之一的导演。那么我们中国京剧院今年正式50周年的一个生日，应该说全国有很多的院团都和我们中国京剧院一样赶上了今年的生日，为了庆祝我们50岁的生日，我们为首都观众朋友们准备了又一道文化大餐。可以说呀，回顾我们中国京剧院的50年，应该说是风风雨雨的50年，也是红红火火的50年，更是从一个辉煌走向另一个辉煌的50年。50年的历程使我们想到了中国京剧院一代一代的老艺术家和一代一代的艺术前辈，是他们为我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他们为我们创造了艺术辉煌，使我们今天能够在中国京剧院这5个金光闪闪的大字里，在这样一个艺术殿堂里继续为继承发扬和振兴我们的民族艺术，振兴我们的京剧艺术，完成着我们的历史使命。那么这次我们中国京剧院特意准备了一系列的展演剧目，可以说从10月28号开始拉开我们院庆展演的序幕，从10月28号一直到11月19号，大约历时24-25天的时间里，将有24场的演出。这24台剧目，它将反映我们京剧院不同时期的不同的代表作品，特别是2场演唱会。那我们这2场演唱会呢，将是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和大家见面。这2场演唱会呢，我们是运作了很久。我们在这2场演唱会的宗旨呢，我们是这么想的：一台是化妆彩唱为主的演唱会，一台是变装清唱的演唱会。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只有演唱会才能够集中全面地反映我们中国京剧院50年的不同时期的作品，反映我们中国京剧院一代一代艺术家呕心沥血创作的艺术精品。第一台演唱会我们设想是在整台演唱会呢以化妆彩唱为主，特别是以中青年艺术家为晚会的主要阵容，他将突出历届的研究生。这台晚会将是我们中国京剧院当今活跃在我们剧院的戏曲舞台上观众非常熟知的、观众非常喜爱的艺术家们来完成。这台晚会它的样式将是有对唱、合唱、独唱、片段，并且用戏曲的群体进行包装，采取载歌载舞多种形式的这么一台演唱会，它将给观众在视觉形象上带来丰富多彩的一种新的这个享受。这台晚会呢，我们将分3个篇章。第一个篇章它将重点的反映50年代的辉煌。第二篇章呢，它将是反映现代戏时期的成就。第3个篇章，也就是我们今天新时期的作品。这台晚会我们将采取序曲和结尾 来全面的展示我们京剧院的作品。序曲我们特意为他创作了一首新词，他将反映我们中国京剧院的50年的风风雨雨，50年间红红火火的历程。那么第一个篇章我们定名为《峥嵘岁月》，这个篇章呢主要反映50年代的优秀作品，比如说杜锦芳老师的《桃花村》呢，或者是杜锦芳老师的《白蛇传》呢，吴玉章的《强相令》啊，杨秋玲和王京华老师的《杨门女将》啊，包括今天刘昌瑜在近几年创作的《春草闯堂》，以至于袁日海、叶盛兰先生创作的《九江口》等等等等，还有李少春先生创作的《野猪林》，这些作为五十年代的这个一些剧目的代表。那么这台晚会我们又考虑到一个问题，就是历次演唱会行当齐全，只缺少丑孩。那么在这个演唱会我们要全面的反映中国京剧院50年来的一系列作品，光靠主持人可能说不尽，我们特意在这台晚会上设计了一个丑行的节目。这个节目它叫《峥嵘岁月》，通过我们的丑行的说唱表演，把我们中国京剧院50年来的丰富的优秀的剧目，无论是传统戏还是新编历史戏以及现代戏，完全通过它们反映出来，同时也反映我们50年来一批一批的优秀的艺术家的这个辛勤的耕耘，和一些为我们戏曲事业奉献出自己的生命的我们永远值得怀念的我们的战友。可以说呢，我们确实为这台演出做了精心的准备。那么它的第二个篇章也就是现代戏时期的作品，我们在这里头准备了我们中国京剧院的代表剧目，比如说平原作战，比如说白毛女、蝶恋花、红灯记、红色娘子军等等，他将展示这一时期的红色经典，也是我们观众非常熟知的非常喜欢的一些唱段。我想通过我们的精心的包装，这个板块将会给观众带来非常赏心悦目的这种新的东西。另外第三个篇章就叫继往开来，也是我们新时期的作品。可以说中国京剧院在近几年里头创作了很多优秀的作品，而且在不同的这个大的重大的活动当中，无论是艺术节或者说京剧节，都获了多项的大奖。那么这个重点呢，反映我们在新时期的所产生的非常有影响的作品，比如说《图兰朵》，或者说《瘦马御史》《江姐》《卤水移山》。那么结尾如何结尾呢？我们设想，我们把它暂定名叫《霉运飘香》。实际上只有一个小的节目，就是穆桂英挂帅，是李生素来演的。那么穆桂英挂帅，人们听到穆桂英挂帅，或者提起穆桂英挂帅，都会想到我们第一任老院长梅兰芳大师，这是梅兰芳大师的代表作。我们用它结尾，是标志着我们时刻想着我们的艺术前辈。那么在穆云挂帅结束之后，我们的所有的参加演出的演员走向舞台，我们用一个合唱，这个合唱也是我们这一代戏曲人的决心。他的唱词是这样的内容：事业无限，天地不老，国粹永恒，奇葩不凋，为我中华真诚报效，再创辉煌更看明朝。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这一代戏曲人的决心。那么我们当我们所有的演员走上舞台的时候，届时我们将请我们中国京剧院历代的艺术家坐在台下，这个时候我们的主持人将会向观众介绍我们这些大家经常不见的艺术家，我们将请中国戏校的学生为我们的艺术家献花，因为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京剧院是他们 创造出来的，是他们为我们奠定了基础。另外，这台晚会呢，我们将请四位主持人来为我们主持这台晚会。四位主持人，一位是刘长瑜，一位是白燕生，一位是曲仙和，一位是鞠萍。那么我想呢，这些都是跟我们戏曲有很大渊源的朋友，他们届时为我们登台亮相，主持我们这台节目。这是我们第一台演唱会。第二台呢，我们将是用变装这种样式， 就是这个名家名段演唱会。 对对对， 刚才您说的是春花秋实，是定的这个题目是吧？ 对对对， 嗯， 这个名家名段演唱会呢，我们跟头一台有所区别。那么因为需要参与和需要为庆祝中国京剧院五十年多做一些事情的演员太多了，那么我们基本上设定这么一个原则，参与了第一台春华秋实演唱会的演员原则上不再参加第二台的演唱了。 啊，不同的人。 对， 嗯，不同 的人。这样的话呢，我们会使更多的人来参与。那么第二台我们将使我们现在新生代的这个优秀青年演员和没有参与第一场演唱会的这个优秀的著名京剧演员和我们已经离退休的观众非常喜爱的老艺术家共同来完成。那么这台我们届时将请我们中国京剧院的老艺术家和一些艺术前辈，比如说李石季老师、冯之孝老师、刘长瑜老师、杨春霞老师、冯之孝老师等等，同时还要请我们京剧院以外的一些艺术家，比如梅葆玖老师、叶绍兰老师、邓慕维老师，加盟到我们这里来，为我们中国京剧院五十年院庆，那么又增添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梅葆玖老师应该说是梅兰芳大师的这个传人，也是后代。那么看到了葆玖老师，我们又想到了梅大师。这个绍兰老师也是我们中国京剧院最具代表性的叶派小生的这个叶绍兰老师的这个公子，他能够代表叶派再展这个叶派的风采。 嗯， 这台晚会呢将会给观众带来非常这个有这个表现力的而且非常精彩的唱段。我想这两场演唱会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大力支持下会起到非常好的这个反响，谢谢。 好，那么刚才孙桂元导演呢把这两场演唱会呢介绍得非常具体也非常的清楚啊。确实这次中国京剧院的建院五十周年这个剧目展演呢时间非常长，剧目也是非常的多，应该说这五十年呢中国京剧院是积累了很多优秀的剧目啊。但是众多的演出当中呢，这两场演出春花秋实还有名家名段演唱会呢显得比较突出，而且大家也是非常的关注哈。确实从这个剧目的选择来看呢，从传统戏呢到现代戏，从这个新编历史剧到新创剧目，从继承与创新的角度回顾五十年来中国京剧院在剧目建设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呢，从这两场演出当中全都表现出来了。 对 啊，应该说这个春花秋实和名家名段演唱会呢是中国京剧院建院五十周年来的一个剧目的一个写照了啊。关于这两场演出呢，刚才您已经介绍得非常这个具体，同时你也提到这两场演出应该说也得到了中山音乐堂中山公园音乐堂他们的大力支持啊。说到这点呢，我特别想问问徐坚经理啊，确实原来的这个戏曲或者说京剧一般都是在长安大戏院来演出，那么这次这两场演出为什么在咱们这个中山公园音乐堂呢？ 其实我们这次呢跟中国京剧院呢是一个全面的合作，不光是这两场演出，因为除了这两场演出以外呢，从10月30号开始一直到11月19号一共有21场演出是在中国京剧院新落成的这个院址的8层有一个实验剧场，都是在这个剧场里面演出。那这个就是这个剧场呢，因为它是现在是一个新建的剧场，它不是很大，它只有262个座位， 一个小剧场。 对，一个小剧场。 这个剧场呢，它这个包括它的服务和这个管理呢，也是由音乐堂这边呢来协助中国京剧院这边一块做的。所以呢，这块呢，这次的实际上我们是一个全面的一个合作，包括整个的这个二十几场的这个票务的销售，也是呢可能以前传统的，比如说人民剧场，我们这次售票的时候也发现，好多老戏迷就是 都知道人民剧场， 对对对，都是那个很熟悉的，比如说就是到那儿去 就演出啊， 以前就是很传统的这种票，可是这次呢，我们就是为了能够让更多的观众能够知道这个京剧院的演出，另外呢，就是能够有更方便这个观众买票，所以我们这次呢也是采取这个电脑的这种网上售票，这次我们是整个采用这个保利的票务系统，那这样呢同时呢就会有这个所有的这个商场，包括我们在什么这个北辰当代，包括赛特城乡华贸啊，庄盛崇光什么这些地方呢，它就是你到商场就可以在电脑上就是选择你想要的座位和你合适的这个票价，就可以买到票了。另外还有这种邮政的免费送票和这个北青报的小红帽的免费送票，所以就是说从售票的手段上呢是非常先进而且是非常方便的。那从剧场来说的话呢，刚才你也说到这个以前的这个演出可能更多的是在长安大戏院啊什么的，音乐堂呢更多的是做的这种那个音乐会的演出。那其实这个中国京剧院在今年春节吧，2005年春节的时候，也在音乐堂演过，两场这个。 对，我知道这个，反正这次演出不是第一次。 对对对，那次演出的时候呢，就是中国京剧院也非常满意，包括从我们整个的剧场的服务管理和销售来说，都取得了这个很好的效果。所以这次呢，我们就整个全面的这个，全部这50场，就是50周年的这个剧目展演呢，就全面的进行合作了。 哦，那就以往曾经合作过，大家合作是非常愉快，而且双方都非常认可啊。 对对对。 另外刚才我也听到的，就是中国京剧院他们那个实验剧场的，也是咱们中山公园音乐堂带着来管理。 就是目前就是在这个剧目展演的这个 期间， 对，这个呢，因为刚刚落成，就全都是什么都是新的。 你们有经 验。去看的时候，座位什么都还没有装上了，所以我们想这样呢，我们比较就是说，因为剧场管理嘛，这个做的还是有一定的经验，所以这样一起把这个做起来的话呢，会这个帮助中国京剧院可能这个把这块就让他们能够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这个剧目的演出之中。 对，确实这次呢，应该说啊，中山公园音乐堂呢给予中国京剧院呢是大力的支持啊。确实以往呢可能在长安大戏院啊人民剧场的演出比较多，但是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演出这个京剧啊应该说是有它自己的特点，比如说这个观众在看的时候跟其他两个剧场看起来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是不是这样？比如说演员在演起来是不是也有区别？ 是啊。 巧云说说。 我因为我还没有到那个新的院子去看过，但是我只是听说，因为明天我们要开全团会嘛，明天才是第一天去那个地方。我只是听说这次好像就是这个剧场啊，跟观众朋友们特别近，说 近 距离的接触， 对， 就是平的，就是我们的演员的舞台和观众席是平的，不是像舞台上很高那种，有一个台子， 对， 这个不是，好像是这样的，200多个座吧。 你在这个中山公园音乐堂演出过吗？ 演过好几次。 你觉得在跟其他的剧场相比有不同吗？ 不一样， 不一样 啊？ 怎么个 观众很近是吧？ 音乐堂是很大。 音乐堂很大， 音乐堂很大，但是现在新盖的这个剧场小剧场哈， 彩音效果怎么样？虽然 据听说啊，咱们这次演出是真声演唱，不用话筒。 哦，不用话筒， 对，又还于以前的原声， 那就说它的这个彩音效果相当好，才能够这样去做， 应该说是现代化的一个小实验剧场。 那么看来呢，这个声音肯定是没问题了啊。另外在演员表演上，跟其他的剧场有没有什么 区别。 那这样互动起来可能跟观众这个距离的这种感觉、啊、 没有什么距离感， 更密切。对对 嗯, 嗯，好，那么刚才呢大家介绍了这个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演出的一些感受啊。那么这次呢咱们庆祝中国京剧院建院50周年的剧目展演，两场重要的演出呢都是在中山公园的音乐堂来进行。那么如果是一些老戏迷，以往呢可能在其他的剧场看过演出，那这回呢您不妨改变一下啊，这个尝一尝在中山公园音乐堂看这个京剧演出的这个滋味啊。现在这个票已经都开始销售了。 我们正式开始售票呢、嗯、是在10月3号。 10月3号， 对，因为正好在节日期间，因为前期的准备工作包括这个电脑系统的安装啊完善啊什么的耽误了一些时间， 嗯， 但是就是从10月3号当天就让我们都觉得非常的这个感动，就是很多老戏迷都是这个知道已经开始售票，因为好像据人民剧场的那个售票的那个同志说，好像很就是很长时间一直都有电话在问什么时候你们这个、嗯、50年 啊，好多人都是从那边知道信息然后到这边来， 对，就是什么时候就是能开始卖票 啊、 所以这样呢就是三号开始卖票以后呢就在节日期间就已经销售了很多这个 票了， 就是老戏迷就是把他们这个、哦，他们好像都是属于那种专门拿着这个单子，就是说我要看谁谁谁的戏，比如说我要看张火丁的戏，或者我要看什么余慧芝的戏，就是都是点名道姓那样就直接、 哦、就是看角儿去了，或者是看某个剧目去了。 对对对 啊，应该说呢，这一次呢，为了这两场演出的圆满成功啊，各方呢也是给予了很多的这个付出和努力啊。据听说呢，为了组织好这次演出呢，所有参加的演职员呢都下了很大的功夫，而且剧院呢还专门成立了文学、音乐、舞美、灯光和乐舞等小组啊。从刚才的一些剧目的安排和参加的人员就能够看得出来，大家真的可能是特别的踊跃，也想通过这个演出呢来表达对剧院的一份感情。孙导演是这样吗？ 对，因为一个人很难赶上一个50年，赶上一个50年是我们的幸运，是每一个人的幸运。 对，是的。好，那么刚才呢我们谈了谈啊这个中国京剧院呢为了庆祝建院50周年呢有一个剧目展演的情况，同时重点呢来谈了谈就是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在28号，也就是10月28号和29号晚上呢有两场的非常令人关注的演出，春花秋实和名家名段演唱会。那么如果呢大家呢想看这个演出的话呢，现在赶快买票了。徐经理，这个票价怎么样？我知道这个看戏的人一般都是这个老年人，所以在经济上可能不是特别富裕，在这些方面咱们考虑到没有？ 嗯，我们这次就是也是根据中国京剧院的这个院里的意思吧，我们还是把票价呢都是定的比较低的，包括像刚才咱们一直说的这两场的这个演唱会，就是最能代表咱们中国京剧院这50周年的这个成果的演唱会的最低的票价呢是60块钱。 哦， 而且呢有不是说的象征性的几张，我们是有就是就是划定了一大批吧， 大批， 就是对这个最低的票价，其他的那个演出的票价呢最低的是有这个20块钱的。 哦，那价位应该说还是比较适中的啊。上半段我们主要呢给您介绍了这个在这个展演当中的两场啊非常受关注的演出，这就是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的春花秋实，这是28号的演出，还有就是名家名段演唱会，这是29号的演出。应该说这两场演出呢是奏响了中国京剧院50年院庆剧目展演活动的一个序幕。那么这两场演出过后呢，随之而来呢还有23场演出等待大家呢。那么这次的这个25场，总共是25场演出呢，是分三个地方演出啊，一个就是中山公园音乐堂这两场演出，还有就是咱们中国京剧院的自己有一个实验剧院，还有就是北大的一个百年讲堂，在这三个地方演出，一共呢是演出25场。好，那么说完了那两场重要演出呢，下面呢咱们再介绍一下在中国京剧院实验剧场演出的一些剧目。那孙导演，您还得简单做个介绍。 好的。那个应该说从10月30号开始，我们中国京剧院一团、二团、三团和张火丁工作室将分别在这个我们中国京剧院实验剧场和观众见面。中国京剧院终于有了自己的一个新的剧场。它将欢迎我们的戏迷朋友时常光顾我们这个剧场。 那么三个团和一个火箭工作室选定的剧目应该说都是中国京剧院五十年不同历史时期的优秀作品和经典剧目。比如说一团在这个期间他将演出石秀探庄，石秀探庄实际上是张云熙老师啊、张春华老师这个三大作家庄里节选的一折，有大月沙家，还有这个袁世凯先生和叶尚兰先生的名剧《九江口》，以及李海燕演出的《英台看婚》。那么二团呢，它将有交响京剧《牙门女将》《解摇环》《上天台》。这样的话呢，我们三个团和一个火丁工作室将会把中国京剧院五十年来的一批优秀剧目和经典剧目奉献给北京的观众朋友们。这个时候呢，也有江启虎和耿巧云他们主演的一些经典作品。 这是10月30号至11月11月19号啊， 对对对， 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呢，一共有21场演出吧。 对 啊，有21场演出，这是在咱们中国京剧院的实验剧场。关于这个剧场呢，刚才我们也提到，它是一个新的剧场，是吧？ 对， 是咱们中国京剧院的院址里边的一个剧场。 对 啊，那这个剧场一共才260多个位子，是吧？如果大家想买票的话，也是到那个剧场去买吗？ 这个好像是一个是也是有一个连锁的，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地方，就是因为我们是联网售票嘛，在保利的票务。网上就是在音乐堂，在保利剧院，在这个各大商场，都可以买到票， 都可以买到啊。 对对对， 比如说一些戏迷朋友可以拿着一个单儿，看，比如说我这个，或者说没有单的话，到那儿呢，一般都给你提供一个演出的一个剧目。 商场就是我们的这个演出的内容的那个宣传海报，各个商场都有了。你逛商场的时候，在它的服务台就可以取到，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欢的那个场次和你合适的时间来安排。 来点啊。 对， 另外呢，除了这个在北京京剧院的这个中国京剧院的这个实验剧场演出的一些剧目之外呢，还有2场呢是北大百年讲堂的。 对， 这2场演出你们谁来介绍一下？要不这样吧，徐总来介绍。 这个杨门女将呢，因为大家知道它是一个交响乐的交响乐的版本，所以这次呢，实际上呢，这两场演出呢，也是这个作为今年的北京国际音乐节的 双重身份， 对对对， 那这两场演出呢，是在11月2号和11月3号， 对， 是吧？在这个北大的百年讲堂来有这个2场演出，如果大家想去观赏的话呢，也不妨呢来买这2场的票啊。好了，那么关于这个剧目展演的情况呢，咱们先简单说到这儿。确实非常仓促啊，如果一场一场的做具体的介绍的话，我估计这一小时可能光说这事儿了，所以咱们就赶快打住。因为我们今天嘉宾呢是各方面的人士都有，你像这耿巧云啊、江启虎等等的，连话都没说呢。咱们这样，我来这个问一下你们啊，这个耿巧云，这次咱们这个中国京剧院建院50周年这些演出你也参加了，是吧？在哪天演出？ 我是28号，有一场演唱会嘛，第一场嘛，在音乐堂 春花秋实那个， 我唱那个红灯记说家史里头的一段唱 啊。除了这场演出以后还在哪天有演出？ 还有那个在小剧场演那个桃花村啊， 这是几号你还记得吗？ 十号，11月10号 桃花村， 对，这出戏呢是我跟我的老师刘昌瑜学的，他那个这个戏教我可能到现在有7年没演了，这次也是慢慢恢复这出戏。我们这出戏呢是小生呢借的是张威，一团的张威，这个鲁智深呢借的是陈老师，陈真志老师，他们都是非常棒的演员，然后呢把他借到这出戏来呢，就是也是为了我们这出戏更好嘛。 等于就是这次展演当中呢，你在第一天春花秋实那场演唱会当中呢有演出，另外就是11月10号 啊， 是周四演出这个桃花村。 对，还有一场呢是这次是新排的一出戏，是坐楼杀西，我和我们团长张建国啊， 这是哪天？ 是11月11号。 十一月十一号， 对，也是在我们小剧场。 哎呀，那应 应该说这回的这个展演剧目当中呢，你也是主力了啊，演出三天。这样咱们先听一段耿巧云的演唱好不好？我选了一段你唱的《红娘》， 好， 咱们来听一听。 好的。 那么刚才呢，大家听到的是耿巧云演唱的一段《红娘》，这个京剧《红娘》真的是非常有名啊。这个喜欢京剧的人不用说，就是对京剧不是很精通的人也知道，京剧当中有一个《红娘》这个剧目，非常有名。 是一个大媚人吗？ 没错， 非常可爱活泼的小姑娘。 是的 啊， 我知道耿巧云呢，你是国家一级演员，而且是第一届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首届学员了。 对， 而且你呢是这个第一位拜刘长瑜为师的， 对 啊，也是他收学生当中你是第一个， 对 啊， 嗯， 应该说还是非常荣幸啊。 当然了，非常荣幸，啊，我有这么一个好老师，真是到哪儿我都是一提到他我就说不完的话呀。 啊， 不但是我的老师，而且呢不是母亲胜似母亲。 嗯， 我从小我76年就开始跟他学戏了，到现在这么多年了，到现在我到他家还是 跟像孩子一样对待我， 嗯， 就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愉快，我都去跟他说去。 嗯、 所以真是因为我是青岛人嘛，我73年到北京来以后呢，我就是在北京没有什么亲人嘛， 嗯， 就76年跟他学习以后，那就是他对我真跟母亲一样的，所以到现在也是。有什么事情都要跟他去说 啊，就是既是老师又是母亲。 对对对， 啊、 就是、 那你刚才提到呢，你是70几年就来到北京了， 73年 啊。那你到中国经济院是哪年？ 81年。 81年。 11月份。 啊，那应该说到中国经济院也有24年的时间了。 对呀、 啊。哎呀，说长不长，也说短也绝对是不短了。 是 啊，也是一个。当然，你跟这个孙导演是没法比啊。 是。 人家到中国经济院已经40多年了，是吧？您可以说是中国经济院成长的一个见证人了。 是 啊。 是 啊，但是你20多年也不短了。 对。 也是看着中国经济院的一步一步走向现在。 是。 啊、 现在看到现在这种情况，特别高兴。 嗯。 而且我们团呢，就是我们三团又分了很多年轻。的一些小演员，他们都非常努力， 嗯 啊，而且呢，也是我们团就是群星制嘛， 嗯， 不光是培养我们这一代人，而且年轻的人都培养，他们都能一个人，每个人都能演一出戏，都非常好， 嗯 啊，都很努力，天天练功，什么吊嗓子，都是很好的。 现在中国经济院呢是分这个一团。二团、 三团， 还有一个张火丁工作室， 对对对， 哎，真是大家呢，反正也是互相是一个竞争， 是 啊， 嗯， 也推出了近几年，真是推出了很多经典的一些剧目， 是， 嗯，可能其他的一些内里的事情呢，有些朋友还不太了解，但是从外在看，比如说这个院址就越来越漂亮， 对， 你们这个梅兰芳大剧院呢，正在这个建造的过程当中，还没有竣工，但是从外观已经看出来，非常设计非常宏伟， 是 是 啊。 嗯， 目前你们自己呢，中国经济院本身也有一个小剧场了， 对对， 原来是没有的。 是 啊， 这次就是为了在小剧场演出呢，让大家都认识这个地方， 嗯嗯， 以后来多关注， 嗯， 啊。 是的， 嗯， 那说到这个对于中国经济院的感情啊，江其虎也有自己的感受。 是 啊，你是哪年来的中国经济院？ 我是89年。 89年， 对， 89年也将近20年了。 对，10几年，嗯， 是。那在这，这个将近20年的当中呢，你确实也得到了各位这个艺术家的这个扶持和帮助，好像你也是拜这个叶绍兰为师。 是 啊，这个叶绍兰应该说在京剧界呢也是非常有名望的啊。 是是是。 啊，那你跟他也学了很多的剧目。 是。 嗯，这回你在咱们这个展演的过程当中，你是有哪些剧目献给大家？ 展演过程当中有第一场的春华秋实， 嗯， 我和杨赤共同这个演出的九江口， 嗯， 我饰演华元龙， 这是就是28号那个春华秋实，在 对对对 中山公园音乐堂， 对， 嗯， 下来呢就是30号还是这个剧目，我们是要演出的，嗯，30号， 10月30号， 对，在中国京剧院实验剧场，还有31号，我和李海燕，还有其他几位同志一起演出的《玉堂春》。 嗯 嗯，还有呢，就是北大演讲堂有两场《杨门女将》，我演的这个王子宋王，嗯 嗯嗯，有这么几场演出啊， 有5场演出。 喜欢江其虎他的演出的这些有些朋友呢，可能就想买票了啊。你再给大家重复一下你的演出剧目。 是， 嗯， 我这次院庆演出的剧目有《九江口》《玉堂春》，还有这个就是交响版的《杨门女将》，嗯， 非常全面啊。听着这个张其虎的嗓音呢，真是非常的宽厚啊。 谢谢。 你是唱小声的？ 对。 啊，小声是这个，这个大嗓小嗓是并用是吧？ 结合 啊，结合在一起， 对对，大小嗓结合 啊。其实我知道呢，这个小生在京剧行当当中呢，以往啊以他为重头的戏呢好像不是特别多， 应该说，从我师爷开始，他是作为一个挑班的，就是挑梁小生的， 对， 开始， 嗯， 就把小生这个艺术啊推到了一个高峰， 嗯， 后来呢，就是我的老师叶绍兰先生又在战友京剧团，一直是以他为主的排练了很多的叶派代表剧目， 嗯， 奉献给广大的观众。 从他开始呢，大家可能才开始关注这个小生行当了。 那也倒不是， 可能有些大的剧目出来了，一些大的剧目。 小生在咱们这个京剧的这个行当当中，它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行当。 嗯嗯， 应该说呢，这个行当是扎根在这个广大 这个观众心目当中的一个行当，因为它具有它自己独特的魅力，独特的个性。 是，可能有些呢不太懂京剧，或者说对京剧还不是说特别喜欢的这些人，听小生的听，刚一开始听可能有点不大习惯。 不大习惯可能是我们这个队伍当中从业人员他把这个小生本身在这个演示的过程当中，他没有完全的掌握小生这个本门的这种技术技巧， 哦， 没有纯熟，所以呢就是反映给观众呢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应该说 啊，这样咱们听一听的江奇虎，你给大家咱们献上一段 好 不好？ 好， 这段是玉门关。 玉门关， 真是，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江七虎的这段《玉门关》不能完全听完了啊。确实呢，在听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感觉到呢，确实江七虎是一个非常全面的小生人才啊。应该说你到了中国京剧院以后呢，也拿过很多的奖，其中的像比较重头的，得过首届中国梅兰芳金奖大奖。梅兰芳金奖啊，应该说呢，你的这个成绩呢，也是跟中国京剧院对你的培养是离不开的。 当然，嗯，因为中国京剧院有一个风格，就是传帮带。 嗯， 你像我这么年轻的演员，20多岁的时候，当时就能和这个袁世凯先生一起演群英会到台湾，嗯，这就是京剧院的风格，传帮带， 给年轻人机会。 对，所以说这个这么多年以来。中国京剧院这种风格一直延续下来，所以对这个排出的一些剧目都是具有这种代表性，应该说老中青结合的。 现在像你们这个年龄的演员在这个中国京剧院演出的机会多不多？ 应该说不少， 应该说 不 少。 对， 平时主要是在北京演出呢，还是在一些周边呢，或者外地演出呢？ 有的时候是我们剧院有演出季，是会在这个北京演出，有的时候呢，团里边就会安排一些巡演，到全国各地去演出，有的时候呢，也会有外向型的到国外去演出。 其实一个演员的成长啊，他的成熟啊，更多应该在舞台上来磨练啊。作为年轻演员呢，是深知这一点的。其实中国京剧院呢，给你们了很多的机会啊。好了，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最后呢再跟朋友们再说一下，就是中国京剧院啊建院50周年呢，为了庆祝建院50周年呢，目前有一个剧目的展演，这个剧目展演呢从10月28号就开始了，10月28号、29号呢是两场的非常令人关注的演出，这就是春花秋实和名家名段大型演唱会，这是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来进行的。那么应该说这场演出呢是拉开了一个演出的序幕，随后呢是10月30号到11月19号，一共呢有23场演出等待大家。当然了，这回的演出的地点呢，除了中山公园音乐堂，还有就是中国京剧院实验剧场，以及呢这个北大的百年讲堂，这么三个地方演出。那么我想地址呢，中山公园音乐堂大家应该是知道， 对， 是吧？这还用解释吗？ 就是在中山公园里边， 中山公园里边就行了啊，因为中山公园是太熟了。我想要说的就是中国京剧院这个实验剧场，我估计这个地方呢，可能大家要找呢会有点困难，这样你们谁给大家指指路？ 好的，听众朋友们，请你们一定要记住，我们中国京剧院的新院址，它是在官员桥的东边，也就是梅兰芳大剧院的东边，又在赵登禹路的西边。我们的中国京剧院有5个大字在我们这个新院址的楼上，实验剧场将是我们新院址的8层。中国京剧院的对面是西城区教育局，这个地方是平安大道，请大家记好。 应该说还是比较好找的， 在马路南边， 马路南边， 对， 平安大道， 平安大 道， 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是祝愿啊，中国京剧院这个建院50周年剧目展演的这个活动呢，能够圆满的成功，一共是25场啊。这回真是给喜欢京剧的朋友呢一个机会，真是过瘾了啊！可以呢，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一些剧目来观赏。好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几位嘉宾再次呢向你们表示感谢。这就是孙桂元导演，还有著名的演员耿巧云、江七虎。另外呢，还有中山公园音乐堂的总经理徐坚女士。 情深过浪，怎？ 眼观四路，耳听八方，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听众朋友，今天请您欣赏赵荣琛演唱的一组京剧程派唱腔。赵荣琛出身于一个诗书之家，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文化熏陶，因为喜爱京剧而考入了山东省立剧院，后又拜在四大名旦之一程砚秋的门下。赵荣琛有着比较深厚的文化根底，对理解人物和体会唱腔都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因此赵荣琛的演唱具有不同寻常的魅力。他是一位外表儒雅、内里充满激情、学者型的表演艺术家。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赵荣琛演唱的京剧，先请听《闻鸡归汉》。 刚才是赵荣琛演唱的《闻鸡归汉》，再请欣赏他演唱的《马昭仪》。 Oh, 刚才是赵荣琛演唱的《马昭仪》，最后请听他演唱的《梅妃》。 Thank you.